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 有 声 制作 的 多人 有 声 剧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 别忘了给我们 投 投 月 票 哦。第192集。 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当小偷是会付出惨烈代价的，还不够有教育意义吗？ 过年期间小偷和诈骗的确实比较多，也算贴近现实了。 传送符长什么样？ 传送符一般由帮主和副帮主保管。一行人闻言便拿出一张递给了他。七号接过来，好奇地打量一眼，手不知道碰到什么，只见传送符开始发亮，附近一群人眼前一花，就到了金靖联盟的帮会后院。金靖联盟的人正在开垦菜地，收到预警，齐刷刷看了过去。 打！ 金靖联盟最擅长 PVP， 当即抄家伙就干，砍瓜切菜把他们弄死了。如意的人整齐的扑街，被传送了回来。众人站在院子里面面相觑，消化着这场飞来横祸。七号咽咽口水，瞬间入戏。 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亮了，是我的错，你们打我吧。 狗剩几人哪能跟他计较，急忙安抚自家妹子。十号弱小无助地蹭到偶像的身边，拉着他的袖子道， 咱们出去玩吧，缓缓眼睛。 江晨觉得有道理，带着他走了。几个人玩到傍晚，十号就不能玩了，剩下的两个人吃完饭上线，见帮会的菜地已经种起来了。方景行笑着问，你要种吗？江晨看了一眼花花绿绿的菜园，活动用的是特殊种子，不限制菜农等级，他们不必再种胡萝卜和大白菜。他看了看蔬菜类型， 种吗？ 二人又当了把菜农，每人种了点东西。活动刚上线，玩家参与的热情很高，帮会的人都在置办年货，江晨和方景行便也跟着凑热闹，还养了几只鸭子，一直玩到下线才作罢。江晨去冲了个澡，收拾一番准备睡觉，刚往床上一躺，他便习惯性的命令道， 关灯，拉窗帘。 等了等，发现没人搭理他，这才反应过来他出院了， AI 已经不在了。沉默几秒，他突然意识到不用掐点了，于是戴上眼镜又进了游戏。刚进去，他就见到后院传来一道亮光，立刻赶了过去。只见镜中人和信天成站在一起，正在打量菜园子。 我说的怎么样？他们没人吧？我亲眼看见他们进的副本，五张符五个队一起来，总能抽到他们的菜园子。 嗯，记你一功。 好，你别忘了。哎，大佬的菜园子，他们竟然也种菜的，偷他们的。 十方俱灭还是方队？ 先偷十方俱灭的吧。 为什么？ 你看他天天这么吵，明天一上线发现菜地被偷了，还不知道是谁偷的，只能够吃这闷亏，多么酸爽。 是挺酸爽的。 嘿嘿，是吧？ 他说着扭头看见了后面的人。信天成则是早就发现了，定住没动。 晚上好。 我去，你不是九点半就下线了吗？ 一打二，一是高丸里的战斗机，二是被系统强行削弱的负五渣，根本没悬念。 大佬大佬，你等等，我想死个明白。 说。 你为啥今晚上线了？ 直觉有事，睡前来看一眼。 啊，这也行的，那以后还怎么下手啊？ 偷年货是有时限的，超时没得手就会被强制送回去。江晨不想让他们全身而退，不再和他们废话，把人弄死了。帮会来贼 频道里会有系统消息，只是不会显示具体是谁。而丢失年货或击退小偷，频道里也会有个公告。一行人他们正在副本里，看见狱警顿时有点后悔没留人。帮会倒是有 NPC, 但人家只看门不参与活动。几个人捶胸顿足，诅咒偷东西的上厕所忘带纸。这时就见一条消息刷了上来。 十方俱灭，勇猛无敌，成功守住家园。 啊， 峰回路转，他们纷纷冒泡给大佬打 call。 方景行照例在直播凑时长，他的小号早已加了如意，自然也能看见频道消息。见状微微挑眉，知道江队这是没 AI 管了要放飞，便打开了聊天框。 还没睡啊？ 嗯。 方景行下意识的想让他去睡觉，但转念想想做人不能太双标，他自己都还没睡。不过江晨毕竟生过重病，还是在意些比较好，于是换了语气。 十点半睡行吗？ 行。你在直播？ 嗯，过来找我玩。 不了。 粉丝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 哎呀，人家暗明的男朋友，你操什么心啊？过界了过界了。 就是就是，别人的男朋友你管他几点睡？暗明快来，有人想敲你墙角。 哥，听我言，都是一个帮会的，朋友妻不可欺。 还想一起玩？小心我截图发给暗明。 方景行看得失笑，他并不是一个会在社交账号上分享私生活的人，所以转正后他没有提过这事儿。但如今这层马甲跟皇帝的新装一样，他只好笑道， 你们心里应该有数。 粉丝们装傻一起发没数，另有一些是至今仍抱有希望，叫着说不信。方景行一律没理会，继续和江晨聊天。 在干嘛？ 种菜浇水。 江晨是看种子没种完就干脆全种上了，打算弄完了下线。他的生物钟固定了太久，帮会的背景乐又太舒缓，便越浇越困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方景行打完一局排位联系他，就见他半天没回，试着在频道里喊了一声，见他依然不搭理，忍不住回帮会看了看。同一时间，如意的后院亮光一闪，刷出来一队人。传送符能一次性传送八人左右，穆家锁本着人多力量大的原则，就带着帮众过来了。紧接着抬头一看，对上了正拿着水壶的大佬。他这边人多，一点不慌，诧异道： 大佬还没睡啊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